大家好，我们是 Lazy Pal 懒惰人，我们这里有最干的干话，让你放松心情，觉得爽。我是 Alan， 我是 Taco， 我是博奇。 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是男校生活。我想聊这个，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成功高中毕业的，所以想要借由这一集 Podcast 来分享跟讨论一下我们三年的男校经历。对，那首先是我想象中的男校是，我国中是男女合校，对。那那时候发现自己上成功高中男校的时候，我想象中的男校是非常不好的，就是我觉得男校是很脏又很臭，然后很乱，然后男生都会打架，互相抓 老二， 对，对，就是负面的想象比较多了，对了。那博奇，你男校的想象是怎样？ 我想象的男校就是以前觉得男校好像进去就会变同性恋，就是有一种刻板印象，没有歧视的意味，就是有点这种刻，因为你身旁相处的都是男生，所以你就以前国中就不懂事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我不想变同性恋，所以你就考试的时候就不去考虑，就可能第一志愿大家就填建中，但我就是想选师大附中，因为师大附中女生啊，你。以前看以前什么卡通啊或偶像剧，你都觉得高中是个很美好，就是要谈恋爱什么的，然后跟女生这样相处，这样，这是我之前想象中的男校。 你高中性欲旺盛？ 没有，就是以前国中生的时候嘛，国中生那种血气方刚的。 那所以你后来真的念了三年男校，你有成，就是、你有想要就是觉得自己快变成同性恋的经历吗？ 是没有啊，因为其实身边男生就是跟。相处起来就跟朋友很像，就是你不会有任何特别的，可能别人有啊，但我自己是没有这种， 可能 别人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我自己是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很像交朋友、朋友相处的那种概念，然后大家起来，因为有些话题就只能男生跟男生聊，就是男生跟男生聚在一起比较可以放得开，然后可以聊比较多事情这样子，所以后来实际上男校我就觉得，嗯，这样好像也不错，就是。可以自己做自己，然后可以不用顾虑一些女生的看法，什么就是可以自己展现我们自己隐藏的男性的那一面。 那你的肉体如何？ 我肉体 不是，那你想象中的男校是怎样？ 我想象中的男校就大家都不穿裤子，然后鸡鸡就这样露出来，是吧？ 可以吗？ 可以吧？ 顶多穿条内裤吧。 对，然后就是内裤四角裤很松啊，所以 不是什么叫顶多穿条内裤，是最少会穿条内裤。顶多穿条内裤是什么？ 然后四角裤很松，鸡鸡从旁边这样就掉出来的，会吧？我之前就看过，上课的时候 我是没掉出来过。那你念的六年男校是吧？ 哦，对，国中就是男校， 国中、高中都是男校。那你实际中的男校跟你想象是一样的吗？老二掉出来，一毛冲出来， 会，或是就是体育课在换衣服的时候，就是有人会穿那种白色的三角裤啊，然后就肤色比较黑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布里面的棒子。 啊，他是你怎么你念升国中的时候是你妈安排你去许会吗？ 哎，这是好问题。 还是你自己想去许会，还是你就是给你妈安排？因为许会是私立的。 许会可以讲，好，随便 可以啦。 我那时候是有一个人跟我说，就是许会，因为我那时候长头发很长，然后有人跟我说许会头发可以留比较长，然后如果你去别人私立学校的话，你就会被剃光头。然后我爸他是男校，然后就去考了，然后考的时候发现旁边这么多男生在管制。 好，那博奇， 嗯哼， 那你国中是男女合校吗？ 是啊。 那你觉得男校跟男女合校的差别在哪？ 男校跟男女合校的差别哦？ 对啊。 我觉得就是差在你能不能 处理。 对，就是除了那个，就是一些恋爱啊，就是恋爱那些方面的，有差的地方，应该就是， 干嘛？ 没事没事。 他刚才讲不能播的东西， 不能播不能播。 然后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，应该就是你在男校里面 尿尿的地方不一样。 男校里面你的 厕所小便斗啊， 你还是会有女生厕所啊，只是可能数量没那么多这样。然后反正就是主要是在班上啊，班上像是就是如果你在男校就不会顾虑那么多，然后环境也会差很多。像你在男女合校有女生嘛，女生就一定是比较爱干净啊。但是 这性别刻板印象， 我刻板印象 就是就我那个班级来讲好不好，我那个班的女生就是比较爱干净，就是国中的时候女生比较爱干净，然后我跟其他国中男生朋友就是不太爱打扫的那种，然后上高中之后呢就是全部都男生了嘛，那大家就是可能大家就是随便啦，随便就是不太想去整理一些环境，然后就越积越多，垃圾越积越多，然后就会总是教室会弥漫一股很奇怪的味道，但是大家都习惯了，一个比较环境上的差别。 但如果国中如果是男女合校的话，那个女生就是穿体育课的时候是穿。 没有，我们国中体育课就是直接穿体育服上去。 哦、我想听他问要穿什么。 没有，我想说是在哪里换这样。 厕所啊。 但可是以前国中生都是不像我们从高中是你一定要穿制服进校门，然后再换运动服啊。 哦。 因为他是当天有体育课，你就可以直接穿运动服上去。 是的，是的。那我自己觉得男女合校的差别是在那个。在男校是不是好像比较敢做事情？ 就是你比较放得开啊， 就是你不用 care 你的偶包跟， 就可以不用穿裤子。 对对，差不多意思。但我想讲的 是，这个比例很正确，但不是那个 意思。对，就像你看你现在高，你现在大学系上是不是比较智障的，都是男校毕业？想看你本人。 对啊，因为我 你说哪一种智障？ 就是像你这样子。 哦、oh, ，OK OK。 对吧？ 对对对，有道理， 是吧？什么雄中成功建中， 就应该是成功的会比较自在。 为什么？ 因为比较笨。 也还好吧。 对 你讲这个不太好。 你上大学才接触到在学校有女生这件事。 对。 那你就是对你的想象来说，有什么很失望，或者是？ 就是因为其实大学跟高中跟国中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不是在一个班级里面嘛，就不能一直跟同一个女的待同一个空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因为大学的女生都不是在教室里啊，都是在路上跑来跑去啊，然后你也不能，我也不敢，就是这样弄她的。 弄他是什么？ 就是认识他之类的，就是我比较害羞一点的，对吧？所以就是，不好意思，男校就是感觉 有点空， 有点后悔那种，没有享受到青春的滋味。 我觉得你应该有吧？ 有吧？ 其实你还是有高中的时候，还是有机会认识女生。 有没有啊？高中的教室男的、啊，我是说那种教室里面。坐在前面，你可以用那个圆珠笔这样戳。 像那些年那个。 对，然后你可以戳他，然后不要闹。他说：“等一下下课教我数学这样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小月，我教你。” 张口教你， 张口教你。 哦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男校生活，有读男校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？恭喜。 男校生有趣的是， 我记得你好像在男校扮过女生， 就是高一啊，就高一的时候有一次，忘记是为什么了，好像是音乐课要表演还是什么，然后就有同学去认识中山女中的，然后就借了一套中山女中的制服回来，然后因为大家的腿都有点太粗了，所以就不适合穿女生，然后就最后就轮到我，然后说你要不要穿女生女装试试看。然后我就说好，然后就穿起来就大家就觉得意外的适合，因为还有借假发，然后就拍了一张背影照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像女神这样子。自己吃啊，就是我唯一扮过。 那你在穿的时候有偷吻吗？ 制服，这是倒是没有，我还没想过要纹衣服这种事。 我觉得我应该会， 我已经没有，就先闻一下有没有怪怪味道，确保一下。 这不是为了要 就不是 我，不是为了要闻怪怪味道。 就是在男校扮女装， 全套啊， 对啊，就是有裙子啊，然后制服，因为制服我们没有，内裤是我自己的四角裤。 哦， 啊，没有内衣，内衣是一般的 T 恤而已。哦， 那你穿完整套，你有感受到有学校或是班上有人对你投以爱慕的眼光，禽兽的眼光？ 这个我可能高一那个雷达还没有开发，所以我不知道啊。 哦，禽兽， 有可能有。 那你呢？ 啊， 你啊，你有什么趣事啊？ 来啊， 屌的， 你讲一个屌的。 刚刚你旁听过。 讲给你。 哦，就是国中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就一群国中生嘛，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很好奇心，所以就很常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学校是强制晚自习，然后要住校，没什么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，所以就变成说，你要摸摸的时候，就要找时间摸摸， 要自我探索。 对。然后 为什么要在学校自我探索？ 因为在家里有家长， 因为就关在学校。 好， 对吧？然后我们那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晚自习，是就大家都会固定在那个时间去厕所这样。然后就是因为厕所就是只有三间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就是协调一下，哎，这时段是谁要。 Wanking 、然后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手机是蓝牙，然后我们就会互传一些辅助 探索东西、 辅助的影片。然后因为不能被别人发现，所以我们都要取别的名字，要取那个武侠小说名字，所以就会有很多什么神农传说啊，然后什么三国演义啊。然后打开女主角都是女人的演的，然后都没穿衣服在那边打仗， 巾帛英雄。 我看还有一次，就是有一个人上来看，然后就是被一个女老师，她以为她在玩手机，然后就是她直接冲到后面，然后冲过去把手机拿走。然后可能不然按到那个音量键还是怎样，他就把它放在包包里面，然后放在他旁边，然后上课的时候他包包就在那边叫， 我是没听到， 他就故意把它关掉。 我国中好像就没有， 因为你们国中男女合校不能在上课的时候看的、啊， 可是会直接打炮。 哦，好硬派、啊、 是吧？会直接打， 会吧？ 有一栋废弃大楼的顶楼的厕所，午休时间很热闹。 你有去 啊？ 你有去？ 我有去观摩，我有去看一下过。 你有去？ 我没有人给你打，就是每一间厕所的门都是锁的啊，这是飞机。 啊，会有声音吗？ 会，不会叫啦。 会有那个， 会有那 個。宝宝在打屁股而已啊。 打屁股也蛮爽的、啊。他没有屁股。 打自己屁。 宝宝是女生，就是屁股有蚊子这样。 这可以剪吗？这个好像不太能剪了、 啊，就觉得很痒啊，对吧？是吧？有可能吗？ 是。 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叫， 是有 可能吧？ 是有可能叫。 那个什么，没什么事。 有啊，就是我翘课，就是我要翘课翘去，然后直接翘到一个老师要进来面前。就我有一次被记、 哦，他差点被记大过来差小的。 就我跟另 一 个没有高二，我靠，高三，高二，就有一次高二就别班的，然后找我一起翘课，然后他自己先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要出去哦，然后他就先出去，然后我再出去，结果他就刚好死不死，刚好遇到一个老师买饭回来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先跑了，另外一个人好像就自己跑到北车，一路跑到北车，然后那个没追上，然后结果呢，我就被抓去教官室，然后那个教官就问我说，那个另外一个人是谁，然后就直接把他供出来。 你好废哦，你好废哦，他供以后有被记吗？ 啊，后来就被记是小过啊。 看，后来发现那根本没屁用。 对啊，以前还怕被记小过，打过本 屁。高中的会没有屁用吗？我以国中没屁用， 除非你真的很多。 大高中的毕业证书跟修毕业证书是那个同等学历，所以 是 啊，对啊，根本没差。 所以可以一直被记过。 去 就是教官说要不要记大过，就是、 来吧， 来啊， 来啊，记啊， 来啊， 来啊，上我。 那、啊、你？ 啊？ 你啊？印象深刻的事？ 我印象深刻的事，大概就是有异性进到成功的校园的那种。 比如说什么日本学校？ 对啊，或者是什么实习老师啊、大姐姐啊，只要一走到操场上。 大概年轻老师来男校都会被尊荣礼遇， 对他们叫像那个什么日本交换学校的那个姐妹校的来参观，来到操场上，你就会发现整个成功高中都在震动，就是每一层楼的阳台都会有人在，然后站一整 平安的跳， 然后一直哦，妹子， 哎、啊，有穿裤子吗？ 有， 所以有穿内裤， 我不知道，因为阳台挡住，我也没看到有没有穿内裤。 啊，说了说。 你是说日本高中生有没有穿内裤，还是整个高中生有没有穿内裤？ 我没有，没事。 好， 加油加油。 那你读了六年的加大学，十年的男校，对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影响？ 有，影响很大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在学校，在大学里面，只要有个不管是男的女的。然后他手举起来，我就觉得他是要摸自己。然后我就 你现在最好还是的、啊， 真的就是我记得大一的时候、就是， 所以你会在路上动作，还是有个女的在打到我，然后你就突然抖一下。 我会防御，我会下意识的防御。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大一的时候，就刚进去不太习惯，就是人生第一次有女生在班上。 嗯。 然后不知道怎样，他也没有跟我讲话，他就手举起来，然后我动作超大，我就是。然后直接吓到他，不是我跟我女朋友也这样。 你女朋友打你，你干嘛躲？ 他没有打我，他手举起来， 直接靠上去了。他手举起来，你直接靠上去。 对啊，这个影响蛮大吧？ 有没有什么就是人生真正的影响？不是这种废物影响。 这个影响很大，这个有关于我社交这个整个社交的状态。 社经障碍， 我觉得社交真的是蛮严重的。 怎么回事？ 就是我不知道啊，就是从男校出来的时候，就上大学的时候，尤其我上的系，我的系上啊，女的是占大多数。 哦，是。 所以你去班上的时候，你就很难放得开，然后你就会有点不知道，有点恐女症吗？就是你会害怕跟女生去。交流， 就算你没有喜欢这女生，但是 对，就是你看到别的女生的时候，你就是不能，就是你就是会，就是畏有点畏畏缩缩的那种感觉啊，就你不太敢去用一个 老二顶她， 不是，就你不敢用一个去交朋友的心，就是你怕你用男校的那个心态去， 会不会当变态、啊？ 对，会不会当异类？会不会当怪咖？所以你就没办法放得很开，然后你就会。有点就是变成一个，就是很 自闭了。 对，然后就是不太敢去认识女生。 但其实这样好像才会被女生当怪咖。 对啊，但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很难，因为你高中三年，你也除了社团一些活动，你也很少跟女生真的有那么频繁的那个交流跟联络接触这样。 但我自己会觉得就是。有些女生有点受不了， 你才哦，你丑女， 我没有丑女，我没有丑女， 那怎么就受不了？ 就是个性不太合，就是没道不同不相为。 你举个例子， 就比如说就是那种很女生的那种， 就是有点公主， 对，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一种感觉啊。那我也没有要仇视他什么，就是觉得说哦 ，different people，yeah， 就是他的个性，你就是不跟你不对盘。 对，我们就像是、oh. 对， 没有相交， 没有相交的 一条平行线。 对， 所以觉得他是一只母猴子。 我没有讲。 不会吗？你们不会吗？ 不会 有这种就是恐女的感觉，有点一点点恐，不到恐女啊，就是你会有点害怕去一些社交场合去跟女生那个，就除了课业上或是分组，你必须这是必须的，就是你可能会尽量避免一些 活动啊，或是 会 接触的机会，我自己会， 我 自己还 好。 我现在就算是跟就是我认识很久的女生，然后两个人单独可能走在路上，或是单独。就处于一个单独要聊天的情境，我都会直接切换成控制模式。 你好废哦！你觉得就是 我会这样， 那些女生说就没有啊，就 我不太敢，就是随便乱讲话，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地雷在哪。 不是，就算知道地，就算很熟，我现在是如果跟很熟的，然后只是只要两个人单独，我还是会进入控制模式。 没有，就现在女生这种开放， 你很会哦， 我还蛮会的。 啊，他如果现在女生举起手，你会不会防御？ 会， 那你就不会啊。 我发现真的很开放、啊， 好，我想呼吁广大女性学生，如果你身边有男生同学，然后就是跟你相处的时候，一直好像在耍酷啊，还是什么感觉，好像喜欢你啥样，他其实没有，他其实只是男校毕业。 就是 他还不知道怎么跟女生， 他第一次来到这个星球，他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这个物种交流。 是， 啊，你手就不要乱动，他要去反应。 好，下一把。 好，那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，你会不会再读男校？ 不会，没有，国中不要，高中可以。 为什么？ 国中就是你读男校，你会后悔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 你后悔的点是什么？ 就是班上都是猴子， 可是高中也是有猴子啊。 高中是 新 社会化的猴子，国中是未社会化的猴子，懂吗？ 你的意思是国中处于那个正值青春期， 对，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性欲旺盛，然后可是你就是都是公猴子，没有母猴子。 所以会用比较扭曲的方式，是？ 对对对，他可能会一直吃香蕉啊什么的。 一直吃香蕉是傻小啊， 就是不知道干嘛、啊，什么就只能一直吃香蕉啊。 那高中 的话，就是社会化，他知道说，欸，哪里可以找香蕉来吃这样。对，他也可以不只要吃，他可以吃水蜜桃、吃苹果、吃西瓜这样。那国中就是比较钝一点，他就知道，看、哦、这一堆香蕉，我要一直吃这样。懂吗？ 到底谁在？看你听懂 是？大概懂那个比喻啊。 对， 反正国中 比较没有。 你不能强制隔绝国中跟男生认识。 你比较国中，你比较很难去控制或是教导他们一些。 对，你必须让他自己体会。哦。 对嘛？那伯贤，你高中还会想再念男校？ 会啊，我觉得高中念男校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蛮爽的，就是。就我自己而言，因为我听别人就是他们是男女合校，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不是国中那时候想象的高中生活，就是男女合校样的，就是而且他们社团也是，因为通常男生跟男生吵架或是什么，通常就是找一天直接讲开，然后就没事了。但是然后所以一些事情上的运作或是东西的运作，就是会比较很顺利的解决，但是。听我别的同学说，反正他们处理事情就是，可能男生跟女生吵架，或女生跟女生吵架，就是大家都不愿意拉下脸的那种，然后就会一直拖，然后拖到别人时间。 男生跟女生也不会拉下脸吗？ 就是有可能，就是男生跟女生理念不合，但女生就很鲁。 他想讲什么？拉下胸罩，拉下内裤？ 我没有。 反正女生就是可能有时候女生意见比较固执，或是男生意见比较固执，但他们两个同时就是相冲到，然后就会影响到其他人。但我觉得，就我这三年来，我至少如果遇到问题，至少男生跟男生是可以直接讲开的，就是大家不会去在意他们会不会怎样，就是会直接决定说，哦，我们就是这样讲开，然后讲开完隔天就没事，然后还是照常运作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男生跟男生处理的方式跟男女合校处理的方式好像有点一样。 处理的方式， 就是处理事情的方式会不太一样。所以我觉得男生跟男生，再一次我还是会选择男校啊。就而且中间也，就是这三年过得很爽， 是， 就是社团啊，然后班上啊，还是什么，就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有些都是男女合校体验不太到的。 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点是，就 就是你难得你念男校，就是你难得可以不用顾虑人家眼光去做事情的时候。你如果念男女合校，你就要 care， 因为你不能随时在班上脱裤子， 你不会想干嘛就干嘛，因为有女生在看，女生会想干嘛？ 我操！你可以想干嘛？ 想干嘛就干嘛， 想干嘛就干嘛。 是，有女生在就不行。但是如果读纯男校的话，就是真的可以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反正你有的我也有，他有的我也有。 因为我比较大、啊。 那个再说嘛，那个再说嘛。如果你偏大，你就可以更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对，所以我也是，如果再选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读男校。那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咯，想听更干的干话的话，就请你持续追踪收听，大家拜拜。